你好，我是黄勇。通过对本专栏 OKR 未来展望模块的学习，希望您能从 OKR 的现在看到 OKR 的未来。首先呢，我们从 OKR 落地失败的一些案例中进行解读，希望您能从这些典型的案例中找出他们失败的原因。随后呢，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落地 OKR， 我从 OKR 的初步落地、初见成效、初具规模等不同阶段介绍了一些易用且有效 OKR 落地工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将视角转到工作之外，结合一个案例来讲解如何在社群中应用 OKR 的实战过程，同时呢，提出了一个如何判断 OKR 是否完备的技巧，即判断 KR 中是否同时具备引领性指标和滞后性指标。你需要理解引领性指标如何通过杠杆作用去撬动滞后性指标。紧接着呢，我为你介绍了一种新型的团队管理和协同方式，即积分制与游戏化相结合，并通过 OKR 来管理游戏目标，让玩家在此过程当中享受成长和贡献的乐趣。在模块最尾部分，我抛出了一些 OKR 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它并非我们心目中所认为的银弹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学会用正确的方法来学习 OKR。为了让你更加系统的学习与回顾本模块知识点，这里呢，我放了一份 OKR 技能图谱，希望能够对你有收获和价值。最后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探讨。